欢迎收听快车道，新车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何儿。 大家好，我是红车。 欢迎收听快车道，大家好，我是一水。 今天我们新车来了，给大家介绍一些最近比较热衷的这个新款的车型吧。 这热衷？ 对啊，就比较对它比较狂热，看到它就不能自拔。 那我得看看，这是都有什么车？这是？ 对，你看看哪款车让你有这种不能自拔的感觉了？ 我能说都没有吗？ 你可以啊，你眼光那么高 哦。有一个还可以， 哪个呀？ 有一个 你先跟我说哪个？ 肯定不在头两个，对吧？ 不在头两个，能符合你品味的。 我觉得它改变的还可以嘛，改变还可以。 谁呀？ 肯定不是全新车型，是换装车型。 待会儿 不会是别克之类吧？ 对，慢慢聊。 好，那我们从头开捋啊，从头开始啊。我们先说第一款车，给大家介绍的是本田的 CR-V 换代车型。其实这款车的这个外观还是蛮亮眼的。 已经上市了，跟这个就是咱们之前看到大家熟悉的那个 CR-V 完完全全不一样了。 对，这跟海外版是一致的，整体风格就是比较动感，就完全就是年轻化的 CR-V。 原来说咱们看上一代这个 CR-V 的时候，就觉得它是有点娘，这改的会有点娘，尤其是那个紫色，对吧？只要一放上去之后，它那个紫色一看，哎呦不行。 那这个黄色不娘吗？ 它现在刚才你那句话说特别好，就是它是变年轻了。 对，它肯定是年轻了呀， 对吧？你说在充满了现在什么几次元这个世界里边，你这事儿一变年轻了吧？ 就二次元 就比较好说了。 是， 就是你既可以娘，也可以爷们儿，既可以男孩儿，也可以女孩儿，所以这款 就他的话的意思是不男不女，我也不知道他是夸这款车呢，还是骂这款车呢？ 就是 CR-V 这款车型，我觉得它改的至少是对于自己来说是 OK 的。 这中肯，这个还是比较中肯的。但我自打 CR-V 从上一代那个大屁股开始到这一代，依然屁股也不太低，我就始终抱不起来喜欢这个概念。我觉得 SUV 就是到屁股那儿就该下去就得下去，他非得给我翘一下子。然后摆一台，你知道这个 车是经常去健身房的， 提臀， 还有做提臀运动， 对，提臀运动都是。 但我觉得前脸改的还行，符合它家族化了嘛，是吧？ 对， 来一个大的那个宽横杠。 而且我觉得主要这个车啊，就是外观可能大家一看就是 CR-V， 这没变化，就是它不管是怎么改，我觉得好看了也好，或者咱们喜欢也好，不喜欢也罢，里边确实跟原来完完全全不太一样。 对。 而且里边一些这个就是从这个精细化的程度，包括地台的一些设置，我觉得比原来更人性化一些。 而且它有一个合作款的导航仪，那个导航系统是吧？ 啥样的呀？ 还是值得一提的导航系统能是啥样的？导航系统不 是 仪表盘， 大屏幕是吗？ 对，它里边的一个导航功能 啊。就是估计 就比较支持多种的这个互联功能。 哎，不，我有个问题，你们现在导航谁用车？有人用车导吗？ 很少。哎，真的。 我现在试驾车那天应该是借了辆那个 CDX， 然后我点了一下导航，然后我打我的手机看了一下朋友圈，导航还没出来呢。后来又刷了一下朋友圈，还没出来，然后我放弃了，我用手机导了一下。 就是它会反应比较慢。 CDX 里边不是有那个 CarPlay 吗？ 它有。我不愿意连手机，我不用连它，我这边手机听着，我大概路就知道怎么走了。 他是属于比较隔路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愿意用，我偏不。 不，我会用车听歌，但是我不会用车连手机。我会用手机导航，但是我不会用车导航。 他也不会开手机。 这就是我的 freestyle。 大概 you got it， you got it。 你还有 freestyle 吗？ 有，我的偶像包袱就是我的 freestyle 要。 好吧。所以这款车的导航不知道怎么样啊？ 到时候我可以测 这个跟本田，就我告诉你啊，本田啊、丰田啊、日产、啊，包括什么，这个大众啊、福特呀，你要说启动最快的是丰田的，然后还真是，就是至少是从之前我们在使用当中 感受当 中，就是咱们现在别说什么手机映射这样的东西，什么 CarPlay 啊、Car Life 这样的东西，因为它本身是跟你的手机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关系的。就说光说这个车机，大众我觉得现在的还可以 ，MQB 平台还可以，原来的那个 PQ 平台那就是一个垃圾， 那基本上那个车机是 垃圾， 那个给很多大众车型它都是降了分的。 嗯，好嘞。 你怎么笑得这么嗨？ 我跟你讲，上次那哥们导航，然后我说我给你指道吧，我给你坐副驾驶，然后他说不，我要试，然后半天之后你给我指吧，那导航系统就慢到那种程度。哎，不过我刚才说到导航，你们也说到映射啊，我想起来个东西，一会儿回来我跟你们聊聊，我觉得看看这未来有没有一些市场的可能性。 嗯。是故意的吗？是我得罪谁了吗？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是算，只想转个弯，却绕到了飞机场，发现没钱在身上。啊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，带把伞。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。哦、oh, oh, 你还想怎么样，搞得我快抓狂，求你帮个忙，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。是注定我穿上了白衬衫，那一杯咖啡别在我身上倒翻，不如跑一趟上电塔，却刚打烊，妙不可言的下场。啊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。 大牌美食哪里找？ 找最红的就行。 即日起至9月30日，每周五在最红星期五餐饮门店用买单吧 APP 支付，就有机会享满额礼减，详询交通银行信用卡买单吧 APP。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，从浅入深全面剖析，新车来了，为你探索热点新车，说卖点，聊创新，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。新车来了， 来聊聊你的市场可能性。 是这样的，你们知不知道那个叫投屏系统，就是现在比如说我们那个手机或者 pad 跟家里的智能电视一连， 可以啊， 我一点个投屏噔过去了、其实是什么呢，其实过去的是个链接，我手机该干什么我好像可以还能干什么。 它分两种，一个是完全映射，另外一个是叫部分映射。 就是我特别喜欢那个投过去这个链接，我这个设备就可以干什么用都行了。就我在想， 我明白 以后导航信号能不能说我手机跟车机连上之后，叭过去一个链接，然后那边唰打开了就定点导过去完事儿，就下一个指令。 实际上， 车机在反应。 这个现在是你比如说安吉星 啊， 它现在实际上就是给你下发一条指令。然后这个指令就是从你的这个手机里边，或者说从你摁的那个 天上 那个天上的那个，就给你传一个信号、 啊， 对，把整个的一个路径啊什么的给你放到你的车机里边 啊，其实是有的， 对，其实是有的 啊， 其实是有的， 只是现在开发的可能没有你人脑想象的那么完善而已， 就是、 但实际上它是有的。 就是现在大家在吐槽这个车机的时候啊，就跟红城刚才说的一样，他可能刷了两遍朋友圈，外加一遍微博，在上趟厕所，这个 还没 还没开呢， 还没开呢。 对， 你不像我现在你想，我2000多块钱买一电视，咱就都乐视都快黄了， 至少是什么几盒几盒的，对吧？ 这么说， 那一个链接过去，叭。开了，我电影都看一半了，你那边车机还没打开呢，那受了吗？ 对，所以说就是现在的硬件，就车上的这个硬件，跟咱们所以家里所说的那个智能家居的硬件，它的处理器和芯片啊，包括什么硬盘啊、储存啊，级别还是差的等级呢。 嗯， 那难道是对于这个天气这些芯片比较娇贵？ 我觉得 还 车里边不是还是成本 啊， 还是成本在上面。因为你看，就是现在国内的一些互联网电视，它拼的并不是硬件的这个价格。 这拼， 那拼的是所谓的软件的服务 啊， 就可能是软件服务，就跟原来乐视似的，你买几年的会员，然后给你一台电视。 我其实当年乐视是听他们自己人说卖一台赔一台，他们等于说用这个在做 用会员来背去那个什么硬件的这个成本。 所以，但我也挺感谢乐视的，因为毕竟 至少给你一个电视， 对， 人家硬件是可以的。 现在没坏哈， 反正速度不输阵，我跟你讲啊，还可以的啊。 速度就是王道啊！ 这 CRV 怎么就 说到了开拓了这么多，我觉得挺好的啊。 嗯、 这个再说回到 CRV 的动力吧、嗯，这一次有没有什么一样的升级和换代？ 1.5T， 因为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240 Turbo 是在冠道上啊、 嗯， 包括这个思域上面都会有应用的啊， 直配 的 1.5T， 然后还会，在。这个将来还会有一个这个锐混动系统是2.0的那个， 嗯， 反正动力系统不用太多介绍，因为就是 CRV 它属于这一代地球梦科技的发动机动力总成系统比较后来者了， 嗯， 所以就是主要看它，大家喜不喜欢它的前脸，然后内饰呢，我是觉得不错，人性化东西配备的很好，所以要看大家就是真正到店里边去选择的时候。怎么去考量这款车？因为市面上 SUV 嘛，这个价格，这个价格的这个城市 SUV， 我觉得 忒多了， 哎，可选的也很大，没错。 我们再来看下一款车是日产的劲客，这是全新的车型了啊。 Kicks， 就上海车展有亮相，属于小型的这个 SUV。它这个车是8月份在巴西进行投产的。 嗯，有点像什么呢？就是劲客呀，有点像日产的甲壳虫。 啊， 就 日产的甲壳虫， 对，可以跟它 啥意思呢？ 就是它的这个车型定位啊，或者说是 这个竞品车型不应该说是缤智？ 对，是这样的小型 SUV，、但是就是它这个定位，我认为啊，就是劲客有点像就是日产的这个甲壳虫这样的感觉。 那 第一是主打年轻， 嗯， 第二呢，它并不是在这个所谓的。怎么说呢？所谓的主产国来进行生产， 嗯、 你看它放到了这个拉美地区 啊， 其实跟当年的甲壳虫差不多，也是放在了墨西哥去生产。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这就像甲壳虫跟高尔夫的关系？那劲客就相当于是劲客跟逍客的关系，差不多是吗？ 嗯，前期是这样，前期是这样，但是现在甲壳虫要比这个高尔夫要高，因为它是911嘛，对。 嗯 对不起啊，网上这梗太多，就是前两天网上蹦张图啊，我给赫儿讲一下， 嗯， 就是说那个甲壳虫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啊？甲壳虫， 我现在给你找找啊。 然后甲壳虫敞篷，然后这时候突然上来一辆911的卡雷拉，这是甲壳虫的运动什么什么版，然后那个 Panamera 就是甲壳虫的高端行政版， 所以甲壳虫是演变的最低端的那个版本是吗？ 其实因为甲壳虫最早就是保时德费迪南德先生发明的，就是演他做出来的一款车， 哦、 所以他应该 说。哎，你这么一介绍，甲壳虫提气不少哎。 对，大家好，我开的是保时捷911甲壳虫。 哦，原来是这个梗，我明白了。 所以，但现在就说到这些渊源和联系啊，你会发现好多车的定位已经开始慢慢的。比较模糊了、 嗯、 有的时候你说我想买辆小型 SUV， 然后你发现这个市场当中光小型 SUV 就分两个级别， 对， 然后6-7个品牌的90款车， 九十款车不是 9到10款车、 嗯、是真的，就是从国产的到合资的、 嗯、 甚至咱们说进口的，比如说雷诺凯宾， 嗯， 对吧，它其实也都属于小型 SUV、 哎、 尤其是大概4.2-4.3米这个长度级别的 啊、 所以像劲客它进来之后呢，我只能说这款车型从设计上没什么问题，但是日产要小心一点、 啊、怎么， 它之前有一个小型车叫马驰、 啊、 就没打好这个市场 啊，那它现在是得进口是吗？拉美产投中国， 讲的肯定是国产的，这是国产利益、 啊、因为我 是要国产利益， 我看媒体老师前两天还摸这车来着，我说你不可能摸拉美的在国内试驾呀， 对啊、 嗯、 这是要国产的，而且从整体的这个感觉来看的话、 嗯、 我觉得这应该可以看成是国外的那个马驰的一个抬高版。 嗯，但我觉得聪明在哪儿呢？现在可能在小型 SUV 的市场 SUV 会比较火， 对， 刚才你说到 嗯，逍客跟劲客他们两个可能打别人家的时候就选择性会多一点，两款车打你一款， 嗯， 你忍着你也得忍着，不忍着你也得忍着， 对，这个就等于是哈弗 H2 加 H6 的感觉 啊，对对对， 所以这个劲客还是值得大家期待的，而且这款车真的眼前一亮啊， 看看 配色啊各个方面还是挺漂亮的， 挺漂亮 的， 搜年轻。 嗯， 好，那我们刚刚介绍了两款车，我们稍事休息，一会儿回来给大家介绍今天节目第三款车，今儿这车介绍有点慢啊。 啊，没事，嗯，一会儿回来跟大家接着说新车。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，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？ 大家好，我是主要文轩。特别提醒大家，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，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。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，从浅入深全面剖析，新车来了，为你探索热点新车，说卖点，聊创新，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。新车来了。 欢迎回来，我们继续来说新车啊，长安 CS55， 这是全新的车型，7月26号上市的。嗯， 我们说的什么？从95开始说吧，对吧？ 嗯， 咱们一开始说的95，然后说75，然后说35，说的 15， 这个中间最中间的那个 55 啊，终于出现了。 这个 5个5， 嗯， 5×5=10。 来五， 哎对，那个今儿那笑话怎么说来的？从1数到10最快的。 对，从1数到10最快的，并不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 对， 是 俩五。 俩五。 说的就是长安的 CS 五五啊，紧凑型的 SUV， 定位于35和75之间。嗯， 没错，这 个、这 款车，我觉得它是。正是因为这个75现在卖的并不好了，这长安听着别生气，你卖的真是不好了。然后35呢，并没有达到75原来那个高度，所以我觉得推出这个55呢，及时弥补了这个长安在 CS 自己的这个 SUV 这个序列当中呢，一个现在比较尴尬的一个境地。你看它的这个，先看它的这个车长啊，4米5，然后轴距是将近2米6多，就是说2米5左右。 嗯。 它其实可以达到了一个紧凑级 SUV 的一个水平，但它基本上还是要主打的什么呢，就是更加偏时尚一些。其实 C5 大家那个 CS75 大家可能看起来更多的是叔叔辈儿的人可能在开， 这比较稳当。 对，年轻的消费者可能会选这个75呢，会觉得不如什么 H6 啊，不如那个 GS4 啊时尚。哎，出了一个55之后，我觉得不管是跟35去搭还是跟75去搭，至少长安现在又有一台车可以让大家去选了。 哎，那这个问题就诞生了，也产生了这台车的出现。哈弗应该还是一台车顶着它 H2， 比 H2 要大， 比 H2 实际上跟刚才劲客的这个大小要稍微的大一点点，可能就是4米3、4米4。 那它比 H6 还要小， 比 H6 要小，因为现在 H6 属于那种又往上跨级的一个感觉了。 那它。就打他又是打在中间的一款车， 哎对，但是这个价格如果按照现在来看的话，是1.5T 的这个价格的话，我认为它其实它的定价未必要比35贵很多， 就是还得打定价对吗？ 可能还是有相应的这个重合区间， 就是，但我想怎么说呢？如果单从产品力的角度和整个。车型的角度和品牌角度，我可能还是喜欢长城多一点。 但是你别忘了，还有这其实近，就是近半年来吧，除了长城，其实长安另外一个对手是江淮。 啊， 江淮。 对， 长城其实真正对手是广汽，他们两个在销量上占的还是比较偏高一段的。 GS 回头看一下6月份的这个销量，反正在5月份的时候，咱录那个销量呢， 还真是还真 差了1000多台。 因为江淮 S7 上了，包括那个之前的那几台 SUV， 江淮的卖的是挺不错的，就悄无声息的，好像这一年就卖起来了。 对，我对江淮这个品牌就是总觉得它是在按着发力的一个品牌。 就是 对江淮 这种人是最可怕的一个。 我觉得江淮最那个瑞风啊，棒棒的。便宜实惠，量又足，个儿还大，然后坐起来还行。我坐过几次，不同版本的瑞风，最新的没坐过，但之前的几版本的瑞风，就手动挡的，我不管它开着舒不舒服，我觉得坐着还行。 那个最后一点时间吧， 对，我们 最后一点时间，我赶紧把那个改变最大的说一下。 对，别克君威鹤，这完全就不像是别克的车了。 就是咱们来说啊，原来这个君威什么样啊？ 老， 对吧？这个个儿也小，然后那个对，就像赫说的又沉，必然感觉什么又耗油，变速箱还特别屎。 就反正就 所以现在这个君威呢，跟 现在开君威老款君威那时候哭死在路上了， 直接砸了吧？没事，现在跟这个新的君威再一看，这真的没法要了。首先跟大家介绍几个变化，第一个是跟新的君威跟现在全新的君越的设计灵感是完全一样的。那么。 整个的车身的比例，包括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线条设计，我认为是目前别克很棒的一款设计和车辆的这个设定， 嗯， 很棒。然后第二个是它的这个空间确实大了很多。原先我坐在君威的这个后排，像我这个身高，当时但确实我当时还胖啊，像我这个身高的话，这个前后排之间没有太多富裕了。但是现在来做的话，我相信至少有一拳到两拳之间的这么一个余量，所以君威并不是傲视同级的那种空间，只是它现在达到了现在 B 级车应该有的这个空间设定，这是对于它自己是加分项。 嗯， 然后第二个是，它会有自己的一个这个全新的这么一个变速箱的匹配，探界者。雪佛兰的 SUV 已经率先用上了九速、 啊、 那么君威在 1.5T 跟 2.0T 上也会用到这个全新的九速变速器， 两个都是九速， 对，两个应该都是九速变速器，然后混动车型的话就是那个 ECVT、 哦、那我的就乐观了，因为我对 1.5T 的车型我最担心就是变速箱，如果它要蹭一台、 哦、你还是那个双离合的那个是吧， 那我就砸车去。 对，因为我们之前试的那个也是 1.5T 的，但是它还是八速的，是吧？ 之前咱们试 的 君越的 1.5T 是七速的双离合、 啊。 对，然后还是觉得它在这个换挡逻辑上会有点。 包括雪佛兰的克鲁兹也是 1.4T 加上七速双离合。 嗯， 就是，反正那款双离合的变速箱，我觉得思考一下，可以退出历史舞台就退了吧。如果换成九速的话，我相信在匹配上应该会做得不错啊。 嗯， 这样的话乐观程度很高。行吧，今天节目到这里呢，结束时间快到了，我们也期待一下要快上的这款全新的君威吧、 嗯、 相信会给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。那好， 那 今天新车来了就到这里， 好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 拜 拜 拜。 等你走后心憔悴，白色油桐风中纷飞，落花似人有情，这个季节河畔的风放肆拼命的吹，不断拨弄离人的眼泪，那样浓烈的爱再也无法给，伤根一夜一夜。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，是慌乱占据了心扉，有花儿伴着蝴蝶，孤雁可以双飞。也是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-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、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-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-9，摩尔龙。 哎，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。 妈妈，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，我用你手机录的，你听听。 嗯，真好听。 还有呢，你再听。 大娘，您坐我这儿吧。 谢谢。 妈妈，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。 哎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。 嗯，宝贝真棒，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。 城市文明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。 媳妇儿，坐好了，咱出发喽！ 哎呀，老公，好几天没坐你车，怎么脏成这样呢？ 这两天忙，忘收拾了。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！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？走你！哎，还有香蕉皮呢，这走你！啊，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？啊，走你！ 哎呦，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！ 哈！ 等一等！哎，我说，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？我们啊，扫马路的不收小费。 车窗里扔出去的，除了垃圾，还有品德。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。 腊猫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 稚嫩而不乏真诚。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。 放心吧，我一定能行。 简单却无比坚定。